资治通鉴卷第171陈继五。高宗勋皇帝上之下。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，以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，中书监王迈为右仆射。己巳，其主四南郊。庚午，上享太庙。辛未，其主赠琅琊王衍为楚公哀帝以为太后心，又以衍妃李氏为楚帝后。二月癸酉，周遣大将军昌城公申聘于突厥，司宾李除、小宾部贺岁礼聘于齐。申，护之子也。己卯，其以魏菩萨为太尉。辛巳，以兵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左仆射。已酉，封皇子叔清为建安王。庚寅，其以尚书左仆射唐雍为尚书令。侍中祖挺为左仆射。初，胡太后即忧于北宫，挺欲以陆令轩为太后，为令轩言魏保太后故事，且魏人曰：“陆虽妇人，然实雄杰，自女娲以来，未之有也。”令轩亦未挺为国师国宝，由是得仆射。三月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周太祖为魏相，立左右十二军，总属相府。太祖卒，接受进宫户处分，凡所征发，非户书不行。户地屯兵侍卫，胜于宫阙。诸子僚属皆贪残自横，市民患之。周主身自晦逆，无所官欲，人不测其浅深。户问稍伯大夫与季才曰：“蔽日天道何如？”季才对曰：“贺恩深厚，敢不进言，请上台有变，恭以归正天子，请老司门，此则享妻仪之寿，受旦世之美，子孙常为藩平，不然非父所知。”护沉吟久之，曰：“吾本志如此，但此未获免耳。公既为王官，可依朝例，无凡别参寡人也。”自是疏之。魏公直帝之母弟也，深逆于户，即撰口之拜，作免官。由是怨户，劝帝诛之，既得其位。帝乃密与直及右公伯中大夫宇文神举、内史下大夫太原王轨、右侍尚侍宇文孝伯谋之。神举显和之子，孝伯安化公申之子也。帝每于晋中见户，常行家人礼。太后赐户座，帝立侍于旁。丙辰，户自同州还长安，帝御文安殿见之，因引户入寒人殿谒太后，且谓之曰：“太后春秋高，颇好饮酒，虽屡见，未蒙垂纳，兄今入朝，愿更其请。”因出怀中酒告受之， 曰：“以此见太后。”户既入，如帝所戒，读九告，未毕，帝以玉挺自后击之，户薄于帝。帝令患者何权以玉刀斫之，权黄惧，斫不能伤。魏公直匿于户内，月出斩之。时神举等皆在外，更无知者。帝召公伯长孙兰等，告以户以诛，令收户子柱国谭公会、大将军举公至、重业公敬、正平公钱嘉及其弟钱基、钱光、钱卫、钱祖、钱威，秉柱国北帝侯隆恩、隆恩帝大将军万寿、大将军刘勇、中外府司路尹公正、元杰、善部下大夫李安等于殿中杀之。览智之孙也。初，户既杀赵贵等，侯隆恩为户所亲，其从弟开府仪同三司职谓隆恩曰：“主上春秋既复，安危系于庶公，若多所诸禄以自立威权，岂为社稷有累卵之危？恐吴宗以远此而败，兄安得知而不言？”隆恩不能从，只有成见言于户曰：“公以骨肉之亲，当社稷之计，愿推诚王室，你继一州，则率土幸甚。”户曰：“我是以身报国，卿其位无有他志也。”又闻其先与隆恩言，因忌之，只以幽卒。即户败，隆恩兄弟皆死。高祖以侄为忠，特免其子孙。大司马兼小冢宰、雍州牧齐公献，素为户所亲任，赏罚之际皆得参与，权势颇盛。户欲有所臣，多令献文奏，其间或有可否，献虑主相贤系，每屈而唱之。帝亦察其心，即户死，召献入，献免官拜谢，帝未免之，使议户弟守兵符及诸文籍。魏公直素祭献，故请诛之，帝不许。户世子训为蒲州刺史。是夜，帝遣柱国乐公胜胜传征训，至同州，赐死。昌城公身使突厥未还，遣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德积玺书就杀之。户长史代郡赤罗邪、司路弘农冯谦及所亲任者皆除名。丁巳，大赦，改元，以宇文孝伯为车骑大将军，与王轨并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初，孝伯与弟同日生，太祖爱之，养于弟中，又与弟同学。即即位，欲引至左右，拖延欲与孝伯讲习旧经，故户服之已也。以为右侍上侍，出入卧内，欲闻机务。孝伯为人沉正忠亮，朝政得失 外间细事，无不使地闻之。第越户书记由假托福命妄造异谋者，皆作诸，唯得与季才书两纸，盛言委后灾祥，以反正归权。第四季才素300担，帛200段，迁太中大夫。癸亥，以尉迟迥为太师，柱国窦赤为太傅，李牧为太保，齐公宪为大冢宰，魏公直为大司徒，陆通为大司马，柱国新威为大司寇，赵公昭为大司空。使帝使亲览朝政，颇是威行，虽骨肉无所宽戒。齐公宪虽迁冢宰，使夺之权，又为宪侍读裴文举曰：“昔魏末不刚，太祖辅政，即周氏受命，进宫复执大权，积习生长，愚者谓法应如是。其有年30天子而可为人所治乎？”诗云：“夙夜非懈，以事一人，一人为天子耳。卿虽陪侍其功，不得俱同为臣，欲死于所事，以辅以正道，劝以一方，极慕我君臣，协和我兄弟，勿令自治贤疑。”文举贤以白献，献指心抚机曰：“吾之素心，公宁不知，但当尽忠节节耳，知父何言？”魏公直性伏诡贪狠，亦望大冢宰，既不得，书样样，更请为大司马，欲据兵权。帝揣之其意，曰：“汝兄弟长幼有序，岂可反居下列？由是用为大司徒。”夏4月，周遣工部成功见小礼部辛彦之聘于齐。庚寅，周追尊绿阳公为孝敏皇帝。癸巳，周立皇子鲁公云为太子。大赦。5月癸卯，王迈卒。其尚书右仆射祖挺世卿朝野，左丞相咸阳王胡律光恶之，姚建辄骂曰：“多是其所小人，欲行何计？”有常卫诸将曰：“兵马处分，诏令横与吾辈参论，盲人掌机密以来，全不与吾辈语，正恐误国家事耳。”光常在朝堂垂帘坐，挺不知，乘马过其前。光怒曰：“小人乃敢耳。”后挺在内省，言声高慢。光视过，闻之又怒，挺绝之。司路光从奴问之，奴曰：“自公用事，项王每夜抱膝叹曰：‘盲人入，国必破矣。’”穆提婆求娶光庶女，不许。齐王赐提婆晋阳田。光言于朝曰：“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，驷马数千匹，以拟寇敌。今赐提婆，吾乃缺军务也。”由是祖墓皆怨之。 胡律后无宠，听因而见之。光帝献为都督幽州刺史、邢台尚书令、益善治兵、侍马精强，战后严整，突厥未知，谓之南可汗。光长子武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两眼二州刺史。光虽贵及人臣，性节俭，不好声色，罕接宾客，杜绝馈饷，不贪权势。每朝廷会议，常读后言，言者合理，或有表书，令人执笔口沾之，勿从赏识。行兵访其父金之法，营舍未定，终不入目，或静日不坐，身不脱戒胄，常为士卒先。士卒有罪，为大杖抓背，未尝妄杀，众皆争为之死。自结发从军，未尝败北，身为临敌所弹。周勋州刺史韦孝宽密为谣言曰：百声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。又曰：高山不推自崩，胡木不扶自举。令谍人传之于夜，夜中小儿歌之于路。听因叙之曰：盲老弓背受大斧，饶舌老母不得语，使其七兄正道盖奏之。帝以问挺，挺与陆令轩皆曰：实闻有之。挺因解之曰：百声者胡也，盲老公为臣也，与国同忧，饶舌老母似为女侍中陆氏也。且胡律累世大将，明月声震关西，丰乐威行突厥，女为皇后，男上公主，谣言甚可畏也。帝以问韩长鸾，长鸾以为不可，是遂寝。挺又献帝请见，为何鸿真在侧。帝曰：前得公启，急欲施行，长鸾以为无此理。挺未对，鸿真进曰：若本无意则可，既有此意而不觉行，万一泄露如何？帝曰：鸿真言是也。然犹未决。会丞相辅佐封侍让密启云：光前西讨还，敕令散兵，光引兵逼帝城，将行不轨，事不果而止。家藏奴甲，同奴千属，每遣使往丰乐武都所，阴谋往来，若不早图，恐事不可测。帝遂信之。谓何鸿真曰：人心亦大灵，我前疑其欲反，果然。帝幸怯，恐即有变，令鸿真持诏足挺告之，欲召光，恐其不从命。挺请，遣使赐以骏马，谕云：明日将由东山，王可长此同行。光必入谢，因而执之。帝如其言。六月戊辰，光入，至凉风堂。刘陶之自后扑之，不扑。故曰：陶之常为如此事， 我不负国家。陶之与三吏士以弓弦卷其颈，拉而杀之，血流于地，铲之，计终不灭。于是下诏昌其欲反，并杀其子，开府仪同三司士雄，仪同三司横且。足廷使二千旦郎行祖信步入光家，听于都省问所得物。祖信曰：得弓矢五，雁射箭百，刀七，刺槊二。听厉声曰：更得何物？曰：得枣杖二十束，你奴仆与人斗者，不问屈直，即杖之一百。挺大惭，乃下声曰：朝廷已加重刑，郎中何以未雪？即出，人尤其抗旨。祖信慨然曰：贤宰相尚死，我何惜余生？其主遣使救周，斩胡律五都，又遣中领军贺拔福恩圣意补胡律县，仍以洛州邢台仆业中山独孤永业代县，与大将军先于逃之法定州祭族续进。福恩等至幽州，门者白，使人中甲马有汉一臂城门。献曰：赤使岂可一拒？出见之，福恩直而杀之。出，献常以圣满为据，表解所执，不许。临行叹曰：富贵如此，女为皇后，公主满家，常使三百兵，何得不败？及其五子福户、士达、士谦、士辩、士游皆死。周主闻光死，谓之大赦。足廷与侍中高元海共执其政，元海妻陆令轩之生也。元海朔以令轩密语告挺，挺求为领军，其主许之。元海密言于帝曰：孝征汉人，两目又盲，岂可为领军？因言挺与广宁王孝恒交结，由是终止。挺求献自辩，且言：臣与元海素贤，比元海赠臣。帝若言不能会，以实告之。挺因言，元海与司农卿尹子华等结为朋党，又以元海所泄密语告令轩。令轩怒，出元海为郑州刺史，子华等皆被处。挺自是专主姬恒，总之祭兵外兵士，内外亲戚皆得显位。帝常令中要人服侍出入，直至永相，每同御榻论决政事，委任之众，群臣莫比。秋七月，遣使如州。八月庚午，齐废皇后胡律氏为庶人，以仁成王阶为右丞相，平邑王润为太尉，兰陵王长公为大司马，广宁王孝恒为大将军，安德王延宗为大司徒。 其实领军封府相聘于周。新卫周使司城中大夫杜稿来聘，上谓之曰：若欲合纵图齐，已以樊邓见于。对曰：合纵图齐，岂必义之利？必须成阵，一待得之于齐，先所汉南，使臣不敢闻命。初，齐胡太后自愧失德，欲求悦于齐主，乃视其兄常人之女至宫中，令帝见之，帝果悦，纳为昭仪。即胡律后废，陆令轩欲立穆夫人，太后欲立胡昭仪，立不能遂，乃卑辞厚礼以求令轩，结为姊妹。令轩亦以胡昭仪宠幸方隆，不得已与祖挺白帝立之，戊子立皇后胡氏。己丑，其以北平王仁坚为尚书令，特进许继良为左仆射，彭城王保德为右仆射。癸巳，其主如晋阳。九月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辛亥，大赦。冬十月庚午，周诏江陵所虏充关口者，悉免为民。辛未，周遣小将师杨协等来聘。周绥德公陆通卒，已有上享太庙。其陆令轩欲立穆昭仪为皇后，私谓其主曰：其有难为皇太子而身为婢妾者，胡后有宠于帝，不可离间。令轩乃使人行压骨之术。巡朔之间，胡后精神恍惚，言笑无恒，帝见畏而恶之。令轩一旦忽以皇后抚育依被昭仪，又别造宝帐，原籍枕席器玩，莫非珍奇，作昭仪于帐中，谓帝曰：有一圣女出，将大家看之。即见昭仪，令轩乃曰：如此人不做皇后，遣何物人做？帝纳其言。甲午，李穆氏为右皇后，以胡氏为左皇后。十一月庚戌，周主行如羌桥，即长安以东诸军都督以上，班次有疵。乙卯，桓公以赵公昭为大司马。壬申，周主如斜谷，即长安以西都督以上，班次有疵。丙戌，桓公。庚寅，周主由道会院以上善殿壮丽，焚之。十二月辛巳，周主祀南郊。其胡后之力，非陆令轩意。令轩一旦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：何物亲侄作如此语？太后问其故，令轩曰：不可道。故问之，乃曰：欲大家云，太后性多非法，不可以训。太后大怒，呼后出，力剃其发，送还家。辛丑，废胡后为庶人。 然其主由思之，每至物以通义。自是令宣与其子侍中穆提婆侍卿内外，脉官郁郁，聚敛无厌，每一次语动清腑脏。令宣则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挥，提婆则唐雍之徒皆重组摒弃，杀生与夺，为意所欲。以四，周以柱国田弘为大司空。乙卯，周主享太庙。是岁，突厥木干可汗族复舍其子大罗变而立其弟，是为陀波可汗。陀波与摄徒为尔福可汗统其东面，又以其弟入旦可汗之子不离可汗居西面。周人与之和亲，遂己增蓄锦彩十万段。突厥在长安者，一锦食肉，常以千数。其人亦为其为寇，整后路之。陀伯亦交，为其下曰：但使我在南两而长啸，何忧于贫？阿史那后无宠于周主，神武公窦毅上襄阳公主，生女上幼，密言于帝曰：今其臣鼎志，突厥方强，愿就疫情未抚，以生民为念。帝深纳之。五年春正月癸酉，以吏部尚书沈君礼为右仆射。戊寅，其以兵省尚书令高阿那公录尚书事，总之外兵及内省机密。与侍中城阳王穆提婆、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共处衡州，号曰三桂，度国害民，日月滋甚。长鸾帝万岁，自保行保信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万岁仍兼侍中，保行保信皆上公主。每群臣旦餐，帝常先引长鸾故访，出后方引奏事官。若不事事，内省有急奏事，皆赴长鸾闻奏，军国要密无不经手。尤其士人朝夕宴思，为事赠宿，常带刀走马，未尝安行，瞋目张权，有淡人之事。朝事滋事，莫敢仰视，动至呵斥，每骂云：汉狗大不可耐，唯须杀之。庚辰，其遣崔相来聘。辛巳，上巳南郊。甲午，享太庙。二月辛丑，祀明堂。乙巳，其立幼皇后穆氏为皇后。穆后母名清霄，本穆氏之婢也，面有情字。后既以陆令宣为母，穆提婆为外家，号令宣曰太姬。太姬者，其皇后母号也，是一品，颁在长公主上。由是不复问清霄。清霄自撩面，欲求见后，太姬使尽长之，竟不得见。其主颇好文学。丙午，足挺奏至文林馆， 多引文学之事以充之，谓之代诏。以中书侍郎柏陵李德林、黄门侍郎琅琊颜之推同判管事，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览。贾寅，周太子云巡省西土。乙卯，其以北平王坚录尚书事。丁巳，其主如晋阳。壬戌，周遣司会侯莫陈凯等聘于齐。庚辰，其主还业。三月己卯，周太子于齐州获二白鹿以献。周主诏曰：“在德不在瑞。”地谋伐齐，公卿各有一同，为阵前将军吴明彻决策请行。帝谓公卿曰：“朕意已决，卿可共举元帅。”众议以中权将军淳于亮为众，共属推之。尚书左仆射徐陵读曰：“吴明彻家在淮左，昔比风俗，将略人才，当今亦无过者。”都官尚书河东裴寂曰：“臣同徐仆射。”陵应声曰：“非但明彻良将，裴寂即良父也。”壬午，分命众军，以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寂兼军事，统众十万伐齐。明彻出秦郡，都督黄法渠出溧阳。夏四月己亥，周主享太庙。癸卯，前巴州刺史卢广达与齐师战于大县，破之。戊申，齐以兰陵王长公为太保，南阳王绰为大司马，安德王严宗为太尉，武兴王溥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。齐人于秦郡至秦州，州前江浦通土水，齐人以大木为栅于水中。辛亥，吴明彻遣豫章内史程文纪将骁勇拔其栅克之，文纪凌显之子也。齐人意欲陈师，开府仪同三司王弘曰：“官军必屡失利，人情骚动，若复出遁江淮，恐北敌西寇长臂而来，莫若薄赋省徭，息民养士，使朝廷极目，遐迩归心，天下皆当肃清，岂知臣事而已。”不从，遣军救溧阳。庚申，黄法渠击破之。又遣开府仪同三司玉破胡、长孙弘略救秦州。赵彦深私问计于秘书监袁文宗曰：“吴贼朱章遂至于此，帝枉为秦京刺史，昔江淮间情事，今何数以御之？”文宗曰：“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，数千以下士卒为无人之耳。欲破胡人品，王之所知，败绩之事非朝一夕。国家待遇淮南，失之同于稿件。如文宗记者，不过专委王林，招募淮南三四万人，风俗相通，能得死力。兼令旧将将兵屯于淮北，且临之于虚， 必不肯北面视之明矣。切为此计之上者，若不推赤心于林，更遣渔人撤肘，复成速获，弥不可为。燕深叹曰：地此策成足至胜千里，但口舌争之十日，已不见从。时事至此，安可进言？因相顾流涕。文宗名彪，以自行，子公之子也。文宗子师为左外兵郎中，设祠部，长白高阿那公，龙献当于。阿那公惊曰：何处龙献？其色如何？师曰：龙星出现，理当于祭，非真龙也。阿那公怒曰：汉而多事，抢之星宿，遂不祭。师出，窃叹曰：礼祭废矣，其能久乎？其师选长大有履历者为前队，又有苍头犀角大力，其风甚锐，又有西域胡善射，贤无虚发，众军犹惮之。心有战于吕梁，将战，吴明彻为巴山太守萧摩诃曰：若一此胡，则彼军夺气，军才不减关羽矣。摩诃曰：愿视其状，当为公取之。明彻乃召降人，有石虎者，使指示之，自浊酒以印摩诃。摩诃隐蔽，持马冲其军，虎挺身出阵前十余步，构弓未发。摩诃遥至显现，正中其额，应手而扑。其军大力十余人出战，摩诃又斩之。于是其军大败，欲破胡走，长孙弘略战死。破胡指出师也。其人使侍中王林与之聚，林谓破胡曰：吾兵甚锐，已以长策制之，甚勿轻斗。破胡不从而败，林单骑仅免，还至彭城。其人即使之赴寿阳赵牧以拒陈师，复以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。甲子，南桥太守徐曼克石梁城，五月己巳，瓦梁城降。癸酉，阳平郡降。甲戌，徐曼克庐江城。溧阳迥卒起降，黄法渠缓之，则又据守。法渠怒，率卒急攻。丙子，克之，尽杀数卒。晋军合肥，合肥望其请降，法渠尽侵略，抚烙数卒，与之盟而纵之。丁丑，周以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，荥阳公司马萧难为大司寇，江陵总管陆腾为大司空。琼，崇之地也。己卯，其北高唐郡降。辛巳，召南豫州刺史黄法渠徙镇溧阳。已酉，南齐昌太守黄勇克齐昌外城。丙戌，庐陵内史任忠均于东关，克其东西二城，进克齐城， 戊子，又克乔郡城。秦州城降，鬼寺、瓜埠、胡戍二城降。帝以秦郡吴明彻之乡里，赵据太牢，领拜辞上冢，文武羽仪甚盛，乡人荣之。其自何世开用事以来，政体恢文，及足挺执政，颇收举才旺，内外称美。挺富裕增损政务，杀汰人物，官号浮彰，并以故事。又欲处诸阉庶及群小辈，为治治之方。陆令轩、穆提婆亦颇同意。廷乃讽御史中丞利伯律，令和主书王子冲纳禄，知其世廉提婆，御史赃罪相及，往因此并作及令轩，有恐其主逆于进席，欲引后党为援，乃请以胡后兄君瑜为侍中、中领军，又征君瑜兄凉州刺史君弼，欲以为御史中丞。令轩闻而怀怒，百方排毁，出君瑜为金子光禄大夫，解中领军，君弼还镇凉州。胡后之废颇亦有此，是王子冲不问。挺日以一书，诸患者更共赠之。帝以问陆令轩，令轩悯默不对。三问，乃下床拜曰：“老毕应死。”老毕使闻何事开言，孝征多才博学，亦为善人，故举之。必来观之，大事奸臣，人实难知，老毕应死。帝令韩长鸾检案，长鸾素务挺，得其诈出斥、受赐等十余事，帝以常与之重视，故不杀。解挺侍中仆射，初为北徐州刺史。挺求献帝，长鸾不许，遣人推出伯阁，挺坐不肯行，长鸾令千叶而出。鬼寺，其以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，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。孝言韶之弟也。初，足挺执政，引孝言为助，除吏部尚书。孝言繁琐尽浊，非会则就。求事者或与广惠西行贵服，公自陈请。孝言颜色洋洋，以为己任，随事酬许。将作成崔成呼于众中抗言曰：“尚书，天下尚书，岂独段家尚书也？”孝言无此以应，为吝啬浅下而已。继而与韩长鸾共构足挺，逐而待之。其兰陵武王长公貌美而勇，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，武士歌之，为兰陵王入阵曲。其主祭之，即待断韶堵诸军攻定阳，颇恶惧敛。其所亲欲相怨，问之曰：“王受朝祭，何得如此？”长公未应。 相怨曰：“岂非以邙山之节与自会乎？”长公曰：“然。”相怨曰：“朝廷若既亡，即当用此为罪，吾乃避祸而更诉之乎？”长公涕泣前夕问计。相怨曰：“王前既有功，今复告捷，威声太重，以主籍在家，勿欲时事。”长公然其言，未能退。即江淮用兵，孔父为将，叹曰：“我去年面肿，今何不发？”自是有疾不疗，其主遣使镇杀之。六月，颍州刺史李宗克聂口城。乙巳，仁宗克河州外城。庚戌，淮阳、沭阳郡皆弃城走。仁子，周皇孙衍生。其主由南苑，从官赐死者60人，以高阿那公为司徒。癸丑，程文季攻其荆州，拔之。乙卯，宣义司马湛陀克新蔡城。丙辰，其使开府仪同三司王弘聘于州。癸亥，黄法渠克河州，吴明彻进攻仁州，甲子克之。至明堂，秋七月戊辰，其遣尚书左丞陆谦将兵20000救齐昌，出自巴齐，与西洋太守汝南周炯。炯留羸弱，设疑兵以当之，身率精锐，由剑道邀其后，大破之。己巳，征北大将军吴明彻军至峡口，克其北岸城，南岸守者弃城走。周炯克巴州，淮北绛城及古阳市民，并杀其庶主，以城降。其巴陵王王林与扬州刺史王贵贤保寿阳外郭，吴明彻以林出入，众心未固。丙戌，成业攻之，成溃，其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。八月乙未，山阳城降。壬寅，盱眙城降。壬子，荣昭将军徐敬变克海安城。青州东海城降。戊午，平固侯敬泰等克晋州。九月甲子，阳平城降。壬申，高阳太守沈善庆克马头城。甲戌，齐安城降。丙子，左卫将军樊毅克广陵楚子城。壬午，周太子云纳妃杨氏，妃大将军随公坚之女也。太子号逆进小人。左公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：“皇太子四海所主，而得生未闻，臣舔公官，实当其责。且春秋上少，志业未成，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，调护圣志，犹望日就月将。如或不然，悔无及矣。”帝敛容曰：“请事在耿直，竭诚所事，官卿此言有加封矣。”孝伯拜谢曰：“ 非言之难，受之难也。帝曰：正人岂复过轻？于是以尉迟恽为右公正，恽迥之弟子也。帝常问万年县丞南阳乐运曰：卿言太子何如人？对曰：中人。帝故谓齐公献曰：百官佞我，皆称太子聪明睿智，为恽所言忠直耳。因问恽中人之状，对曰：如齐桓公是也。管仲相之则罢，树雕辅之则乱，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。帝曰：我知之矣，乃妙选公关以辅之，仍着恽为京兆丞。太子闻之，亦甚不悦。癸未，沈君礼卒。人臣会，前鄱阳内史鲁天念克皇城。甲午，郭沫城降。己亥，以特进领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。其国子祭酒张雕以经受其主为侍读，帝甚重之。雕与宠狐何鸿真相结，穆提婆、韩长鸾等物之。鸿真见雕为侍中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奏杜之事，大为帝所委信，常呼博士。雕自以出于微贱，至为大臣，与立孝以报恩，论义抑扬，无所回避。省功业不及之费，尽约左右骄纵之臣，朔姬妾宠要，献替帷幄。帝亦深以仗之。雕遂以成卿为己任，义气甚高，贵姓皆侧目。尚书左丞封孝言龙之之弟子，与侍中崔季书皆为足廷所厚。孝言常谓挺曰：公事衣冠宰相，异于愚人。晋袭闻之，大以为恨。会其主将如晋阳，季书与张雕义以为寿阳被围，大军出拒之，信使往还，须秉节度，且道路小人，或相惊恐，以为大驾向兵州，未必难寇，若不起见，恐人情骇动，遂与从驾文官联名进谏，使贵臣赵彦深、唐雍、段孝言等亦有一同。季书与争未决，长鸾遂言于帝曰：主汉官联名总署，声云见幸兵州，其实未必不反，以假诸路。辛丑，其主西赵以署名者及韩章殿，斩季书、雕、孝衍及散骑常侍刘替、黄门侍郎裴泽、郭尊于殿庭，家属皆徙北边，妇女配西关，右男下残事，没入资产。癸卯，遂如晋阳。吴明彻攻寿阳，宴肥水以灌城，城中多病肿泻，死者十六七。其邢台右仆射琅琊、皮景和等救寿阳，以玉破壶新败，怯懦不敢前， 屯于淮口，赤使吕促之，然使渡淮，众数十万，去寿阳三十里，顿军不进，诸将皆惧，曰：“坚城未拔，大援在进，将若之何？”明彻曰：“兵贵神速，而彼结营不进，自挫其锋，吾知其不敢战，明矣。”以四公患甲胄，四面急攻，一鼓拔之。生擒王林、王贵显、卢潜及扶风王可诸魂道玉、尚书左丞李陶图、宋健康，景和北遁，尽收其驼马辎重。林体貌娴雅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强记内敏，军服左立亲属皆能识其姓名，刑罚不滥，轻财爱事，得将卒心。虽师弟刘裕在业，其人皆重其忠义，即被擒，故麾下将卒多在明彻军中，见者皆虚膝，不能仰视，争为之请命，及至资己。明彻恐其为变，遣使追斩之，于寿阳东二十里，哭者声如雷。有一叟以酒釜来祭，哭尽哀，收其血而去。田夫野老知与不知，闻者莫不流涕。其穆提婆韩长鸾闻寿阳县卧槊不辍，曰：“本是彼物，从其取去。”其主闻之，颇以为忧。提婆等曰：“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，犹可作一秋瓷国，更可怜人生如寄，唯当行乐，何用愁为？”左右必臣引贡赞贺之，帝即大喜，酣饮鼓舞，仍始于黎阳、临河筑城戍。丁未，其遣兵万人至营口，樊毅击走之。辛亥，遣兵援仓陵，又破之。其主以皮景和全军而还，赏之，除尚书令。丙辰，诏以寿阳复为豫州，以黄城为司州，以明彻为都督豫河等六州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。遣业者萧淳风就寿阳策命，于城南设坛，士卒二十万，臣旗鼓歌甲。明彻登坛拜寿，乘礼而退，将卒容之。上至酒，举杯主徐陵曰：“赏清之人。”陵必席曰：“定策胜忠，非臣立也。”以黄法渠为征西大将军、河州刺史。戊午，战陀克齐昌城。十一月甲戌，淮阴城降。庚辰，威鲁将军刘陶之克渠山城。辛巳，樊毅克济阴城。己丑，卢广达攻济南徐州，克之，以广达为北徐州刺史，镇其地。其北徐州民多起兵以应臣，逼其州城。祖挺命不闭城门，晋人不得出渠路，城中寂然，反者不测其故， 以人走成空，不设备。挺呼令鼓噪震天，凡者皆惊走。继而复结阵向城，挺令陆氏参军王君直将兵拒之，自乘马临阵左右射。凡者先闻其忙，谓其必不能出，忽见之，大惊。穆提婆欲令城陷，不遣援兵，挺且战且守十余日，凡者竟散走。赵玄、王林守于健康室，故立梁票骑仓曹参军朱畅致书徐陵求其守，曰：“妾以典武将灭，徐广为晋家遗老，当涂以谢，马服称卫士忠臣。梁故建宁公临，当离乱之臣，总方伯之任。天厌良德，上司匡济，图运包虚之志，终构长虹之省，致使身没九泉，头行千里。夫为圣恩伯后，明照元发，设王京之窟，许田横之葬，不使寿春城下为传报葛之人，沧州岛上独有碑田之客。”灵谓之起上。十二月壬辰朔，并熊谭郎等首皆还其亲属。畅亦临于八公山侧，亦故会葬者数千人。畅见到奔齐，别意迎葬，寻有寿阳人毛胜志等五人，密送其旧于夜。其赠林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，谥曰忠武王，即温良车以葬之。癸巳，州主及群臣及沙门道士，帝自升高座，贬三教先后，以儒为先，道为次，士为后。以谓乔成祥。以四，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，叔宪为河东王。壬午，壬中克霍州，诏征安州刺史周炯入朝。初，梁定州刺史田龙生已成祥，赵仍就任。及炯入朝，龙生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，齐遣溧阳王景安将兵应之。赵以炯为江北道大都督，总众军以讨龙生，斩之。景安退走，尽赴江北之地。是岁，突厥求婚于齐。六年春正月壬戌朔，周齐公宪等七人进爵为王。己巳，周主享太庙，乙亥更吉田。壬子，上享太庙。甲申，广陵金城祥。二月壬午朔，日有食之。以谓其主还业。丁酉，周济国公贤等六人进爵为王。辛亥，上更吉田。其朔州邢台南安王司号本高氏养子骁勇得边镇人心，其主使毕臣擢鼓光辩至周，光辩不礼于司号，司号怒，遂反，云：“欲入除君侧之恶。”进军至阳曲，自号大丞相。 五位将军赵海在晋阳，仓促不暇奏，矫诏发兵拒之。帝闻变，使尚书令唐雍等驰之晋阳。辛丑，帝勒兵既进。未至，司号军败，投水死。其麾下二千人流逃之为之，且杀且招，终不降，以至于尽。先是有人告司号谋反，韩长鸾女是司号子，奏言世人诬告贵臣，不杀无以息后，乃斩之。司号祭诛，告者帝伏阙下求赠官，长鸾不未通。丁未，其主还业，贾寅以唐雍为录尚书事。乙卯，周主如云阳宫。丙辰，周大赦。庚申，周赤奴太后有疾，三月辛酉，周主还长安。癸酉，太后卒。帝居以庐，朝夕近一亿米，群臣表请，累寻乃止，命太子总离庶政。魏王直赠齐王献于帝曰：献饮酒食肉，无益平日。帝曰：吾与齐王一生，俱非政敌，特以无故同袒阔发，汝当愧之，何论得失？汝亲太后之子，特承慈爱，但当自勉，无论他人。夏四月乙卯，其遣侍中薛姑康买钓于周，且会葬。初，其世祖为胡后造朱群库，所废不可生计，为火所焚。至是，其主复为幕后迎之，使商胡及锦彩三万，与钓使携往视朱。周人不语，其主竟自造之。即幕后爱衰，其侍婢冯小莲大幸，拜为淑妃，与其主坐则同席，出则并马，视同生死。五月庚申，周葬文宣皇后于永固陵，周主显行至陵所。辛酉，诏曰：三年之丧，达于天子，但君国务重，须自听朝。催麻之节，善卢之礼，率尊前典，以身往极。百僚一一一令，即葬而除。公卿故请依权制，帝不许，卒身三年之制。五服之内，亦令依礼。庚午，其大赦。其人恐陈师渡淮，使皮景和屯西兖州以备之。丙子，周进佛道二教，经向西回，罢沙门道士，并令还俗，并禁诸淫寺，匪四典所载者尽除之。六月壬辰，周弘正卒。壬子，周更著五行大部前，依当时与部权并行。戊午，周立通道观，以依圣贤之教。秋七月庚申，周主如云阳，以右公正尉迟运兼司武，与薛公长孙览辅太子守长安。 初，帝取魏王直地为东宫，使直自则所居。直历官服属无如意者，莫取废置起嗣，欲居之。齐王献谓直曰：“帝子孙多，此吾乃贬小。”直曰：“以身尚不自容，何论子孙？”直常从帝教列而乱行，帝对众踏之，直积怨愤，因帝在外，遂作乱。已有率其党袭宿张门，长孙懒惧，奔逸帝所。尉迟运偶在门中，执兵掩至，守自合门。执党与运争门，灼伤运指，仅而得避，执不得入，纵火焚门。运恐火尽，执党得进，取宫中财木及床榻以易火，高油灌之，火转炽，久之，直不得进，乃退。运率留守兵，因其退而击之，直大败，率百余骑奔荆州。戊子，帝还长安。八月辛卯，秦直废为庶人，囚于别宫，寻杀之。以尉迟运为大将军，赐赖甚厚。丙申，周主复如云阳。癸丑，其主如晋阳。甲辰，其以高迈为尚书右仆射。九月庚申，周主如同州。冬十月丙申，周遣御正弘农杨尚锡、礼部卢凯来聘。凯，柔之子也。甲寅，周主如蒲州。丙辰，如同州。十一月甲戌，还长安。十二月戊戌，以吏部尚书王畅为右仆射，度支尚书孔焕为吏部尚书。畅，冲之子也。时心腹怀嗣，攻战降父，功赏纷纭。患实践精敏，不受请托，事无宁志，人皆悦服。襄州刺史始兴王舒陵屡逢有司，求为三公。焕曰：“滚章之职本以得举，未必皇之。”因以白帝。帝曰：“始兴哪乎忘公？且朕而为公，须在鄱阳王后。”焕曰：“臣之所见亦如圣旨。”其定州刺史南阳王绰喜为残虐，常出行，见妇人抱儿，夺以似狗。妇人嚎哭，绰怒，以儿血涂妇人，纵狗使食之。常云：“我学文宣伯之为人。”其主闻之，所亦行在，至而诱之，问在州何事最乐。对曰：“多聚歇于气，置居其中，观之极乐。”帝即命夜所歇一斗，必小得三二升，置玉壶，使人裸卧壶中，嚎叫婉转。帝与绰临观，喜绝不已。引让绰曰：“如此乐事，何不持意奏闻？由是有宠，拜大将军，朝夕同戏。”韩长鸾及之，是岁 初为齐州刺史。姜发使人诬告其反，奏云：“此犯国法，不可赦。”帝不忍明诛，使宠胡何伟萨与之手搏，恶而杀之。